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74集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 那你有想过，要是你姐姐没有背下来，她面对的将会是什么吗？ 乔生顿了顿，他收起 U 盘，靠桌沿站着，笑道： 还有，你似乎是对你姐姐有很大的恶意，她不是那种会找别人诉苦求助的人。 你怎么知道她不是这种人？ 秦宇看了乔生一眼，有些似笑非笑的说： 我见她这样可多了，她一声不吭的，一副自己受了很大委屈的样子。你看你们班的人是不是现在都很同情她的遭遇？这个时候你再把无言的视频公开，无言是不是要被你们班所有人孤立？论高明，没有人能比得过他。 乔生跟秦冉接触了这么久，多少有些了解呢。秦冉是真的冷，打架也带劲。一个连魏子航都能收服的人，会跟他示弱？脾气不好，漫不经心斜睨一眼的时候，乔生都不敢太大声，也不敢把弱这个字跟秦冉联系起来。总觉得秦冉有些高深莫测，不知道什么样的环境才能养成这样一个性格。 我交的朋友，我肯定深知他的品性。秦宇，我不用你教我，我不傻，我有我自己的判断。 乔生嗤笑一声，将脚边的椅子踢开，踢出来一条路。他摸摸自己的头发。 徐少，我去食堂。 秦宇揣摩了乔生的一番话，十分抑郁地发现乔生是站在秦冉那边的，态度坚定，不会被动摇。他真的对秦冉没有丝毫的怀疑。秦宇站在原地，感觉到其他两个男生的目光在看自己，他不由抿唇。没想到乔生真的一点也不给自己面子，他眸光微震。 乔生，我们认识两年，比不过你跟他认识一个月。 至少他不会在我面前搬弄是非。 乔生脚步微顿，侧头啧了一声。秦宇咬了咬牙，有些不可思议地看着乔生的背影。秦冉的手段是真高明，不声不响的，林景轩、乔生都被他收服了。秦宇深吸了一口气，看乔生的方向，眸底闪过一丝不甘，又很快掩下。 徐少，这件事乔生不听我的解释，你…… 秦宇叹了一声，他抿抿唇，声音微低。徐瑶光捏着手机抬头看他一眼。 你想让我去跟乔生求情吧？可无言这次确实犯了大忌。 我知道无言有错，可他是我的朋友，我不管他，他就真的毁了。 秦宇叹气，他低了低眉。 这种事到底没闯出大祸，没有必要对无言这么狠，都是学生。 徐瑶光侧着身子，脸上依旧挺不进人间烟火的，没有开口。 咱们俩认识这两年，我没求过你一件事，这次算我求你行不行？ 秦宇歪头笑得温婉。食堂，乔生正在跟九班他的几个小弟吃饭。 秦宇没跟过来？ 乔生这几人已经给徐瑶光打了饭，瞥了一眼徐瑶光的身后，乔生的脚蹬在对面的凳子上，笑道： 他去练琴了，我有事找你。 徐瑶光在乔生左边坐下，拿起了放在碗边的筷子。乔生点点头，表示了解。 你找我之后还是要去看他练琴的吧？ 跟徐瑶光相处了这么久，也知道徐瑶光十分十分喜欢拉小提琴的，而秦宇拉得也特别好。以前乔生也经常跟徐瑶光去听，只是现在乔生不太接触秦宇了，很少去看他。徐瑶光夹了一根菜放进嘴里，吃完才开口道： 无言那件事私下里教训他就算了，视频别放出去。 乔生手一顿，他啪的一声放下筷子，挺恼火的手撑在桌子上。 哎，不是，徐少，秦宇求你了。 嗯。 徐瑶光并不否认。 操！ 乔生的手握成拳，捶了一下桌子。对面男生搁在桌子边缘的勺子随着震动落在了地上，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。周围几个桌子上的学生都闷头吃饭，不敢触乔生的眉头。徐瑶光倒是平静得很，捏着筷子优雅随意地说道，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。 徐少，我知道你很喜欢秦宇，可你有必要为了他做到这种地步吗？ 乔生十分烦躁，他往座椅一靠。 他拉得确实好。 徐瑶光想起那天在艺术楼楼下听到的曲子，后来他也找过监控，显然拉小提琴的人避开了所有镜头。若不是他是唯物论，几乎要相信那可能不是人了。不过他也很清楚，秦宇并不是那天拉小提琴的人。 我听了他两年的琴，他第一次求我。 徐瑶光眯眼偏头看乔生一眼， 所以你答不答应？ 乔生捏了捏手，最后又松开，有些无力地说道， 徐少，你说我敢不听你的吗？ 可妥协了，乔生还是忍不住憋屈。 徐少，你图什么呢？你就这么喜欢他？秦小冉除了不会弹琴之外，比他可爱多了。 他很识趣。 徐瑶光顿了顿，瞥乔生一眼。 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要是告诉他你是京城，他还会这么吊着你？ 好好一小徐少，到了云城住宿舍吃食堂穿地摊货。徐瑶光没有理会他。乔生就不明白，连他都看出来的是，为什么徐瑶光没有动静，还对秦宇这么照顾。他就这么喜欢会拉小提琴的人？乔生有点憋气，什么癖好呀？乔生晚上没有去上自习，感觉没有脸去见秦冉，回到家里躲着，拿着手机对着秦冉的头像看了一晚上，最后发了一句话过去： 秦冉，强权所逼，我对不起你，但我一定替你狠狠教训吴言一顿。 次日，秦宇早早就找到了吴言，将这件事一说。 宇儿，谢谢你。 吴言没想到秦宇为了帮自己做了这么多，他激动地握着秦宇的手。 徐少果然还是罩你的。 吴言还谨记学校的不成文规定，学校里非要找出一个人不能惹的，就是秦宇，因为徐少罩他。 都是朋友，我怎么会不帮你？ 秦宇微微笑着。 快上课了，你回班级吧。 吴言十分感激地看了他一眼。回到九班，他坐到自己的位子上，拿出语文书背课文，低着的眼眸看了一眼秦冉的方向。秦冉正靠着墙戳开手机，就看到了乔生三个小时前发来的消息。他微微眯眼，然后又侧身看乔生。乔生趴在桌子上补觉，头埋在手臂里。早读课下课，吴言走过来，凑到秦冉桌子面前，低声开口： 秦冉，你没想到吧？根本就用不着你开口。你以为没有乔生罩着你，在这个学校算什么？ 昨天他那么求秦冉，秦冉都没有答应他，吴言恨上加恨。听着无言的话，秦冉脑子一转，大概就知道了乔生那句话是什么意思。秦冉抽出来一本习题册，翘着二郎腿，心情十分好的看了无言一眼。谁告诉你我要靠人罩了？无言看他一点都不气，还笑了，不由愣了一下，这跟他预想的不一样啊。也就是这时候，坐在夏飞位子上跟夏飞看手机的林思然忽然刷到手，愣了一下，猛地站起来，气冲冲地冲着吴言喊道： 吴言，你为什么要丢冉冉的演讲稿？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